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咁啊都隔咗好耐， 好耐啊，好耐，好耐，好耐， 有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因为上次礼拜一即系二咁上下啦， 差唔多有成 十日都嚟紧， 九十日啦， 十日都嚟紧啦，所以咁啊，交代下先啦。咁今日咧，头先大家听都听到咧，喺节目里边咧，就除咗我同 Kenny 仲有大把声，咁嗰位边个咧？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啦。 喂，夏真达， 我屌你！ 唔好再嚟啊！ 我有夏泽第一度，佢负责推咪嘅。我解释下先，因为咧阿迪咧就好似病咗啊，系嘛？ 病咗，病咗， 病咗咩？ 系啊，好似病咗。咁啊唔捻知啦。咁所以咧就夏泽特嚟推咪。我话俾你听，呢个一定系一个阴谋嚟嘅。阿迪咧上一集就令到 Kenny 支咪瞄捻咗，好似 Kenny 喺我隔篱咧系搭爹咁。 我几惨啊！我去咗越南，跟住听翻个节目，我几唔开心啊！瞓着啊， 咁系啦。跟住咧今集佢又唔敢嚟推咪啦，跟住就揾夏泽特嚟啦。咁啊，即系佢系阴谋嚟嘅条捻。我话俾你听， 咁首先讲下先， 你咩足？你等下讲 下先。你 讲晒声核实啦。 唔系啊，唔好讲。 喂 ，hello， 大家好，我叫 Walkie。咁啊，我多讲去本地波，都系反慢嘅。 哦 ，OK， 本地波嚟嘅。咁啊，我同阿 Walkie， 我知道系有少少矛盾嘅。咁啊，因为佢系南华球迷嚟嘅。咁啊，即系呢个就唔喺度长谈解释啦。 OK， 反正反慢大联盟，总之反慢之内皆兄弟，真系冇乜所谓。 冇错。嗱， 今集咧就咁嘅，因为咧小弟咧就冇预备嘅，咁所以咧就都系鸠噏噶啦。咁反正咁样都有，咁啊鸠噏下，其实就应该 OK 噶啦。咁但系 Kenny 好似有嘢想讲。 有啊，唔系嗱，我讲先。嗱，以下呢五至十分钟咧，就净系代表我个人立场嘅啫，就唔代表反曼嘅立场嘅。咁如果喂有反曼嘅朋友咧，系即系如果系做警察嘅咧，咁咧可以瞄咗呢五至十分钟先，因为我以下落嚟讲嘅嘢咧，其实就啱啱过咗七一啦，咁啊有少少嘢想讲嘅，就要发泄下，因为咧我星期二睇咗张相，咁咧睇完张相之后咧， 你俾人揽啊？ 唔系，我睇完张相之后咧，我自己我嗰晚同埋寻晚嗰晚同埋寻晚都唔系好瞓得着，其实我一路喺个脑度思考啦，一路谂，其实系关于乜嘢嘅咧？就系、是我自己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朋友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但系其中有张相就系影紧游行人士啦，落紧雨啦，咁当日落雨落到黐肺啦，咁我哋都搭餐饱啊，咁就就即係除咗嗰個遊行人士，側邊就有一個警察就一路揼雨嘅，咁、然之後咧，嗰啲就係警察，我唔知係咪警察佢哋自己寫啦，咁或者係即係佢哋相關寫啦，咁我有朋友都係做警察嘅，咁佢係贊好或者寫咗一啲嘢啦，咁樣即係之類啦，咁有好多個 comments 嘅，咁佢喺上面寫咩咧？就係話即係除你哋喺度遊行嘅同時咧，即係你哋好多人喺度遊行嘅同時咧，其實警察咧都即係默默咁樣喺度盡緊佢哋嘅職責，咁呢你哋即係作為市民或者作為示威者呢，就應該要俾返一份尊敬或者尊重佢嘅咁樣嘅意思。咁、我睇完之後，其實喺我心裏面呢就好撚不忿嘅，我自己心裏面好撚不忿嘅。我唔係話即係即係歧視警察或者之類啦，咁、想講乜嘢呢，就係、佢其實好多次㗎啦，即係除咗呢一次之外呢，之前又有啲旗仔啊，即係插咗落去得電單車，你應該睇過啊，插咗喺架警車喺架鐵馬嗰度，好多支旗咁、又寫啦，又話即係整尊重又唔知自重又成咁之類啦。 唔係啊，我覺得靚咗喎。 其實我你冇打擾我呢個憤怒嘅氣氛，你等我講埋先。咁呢 緩和下先啦、 啊。我想講嘅係咩呢，即係我其實唔好明點解，即係你又打份工，我又打份工，大家都打份工。咁點解你咁需要一份所謂尊重呢，或者要去街頭上面嘅人或者個市民要尊重你呢？我其實我唔好明佢嗰個所謂要尊重嗰、那個嗰件事或者嗰個說話或者嗰樣嘢到底喺邊一度。我點解要尊重你呢？因為喂，坦白講，如果你要我尊重你，或者你講緊你係企喺度係要服務緊社會嘅，咁、我尊重你嘅。咁如果以呢一個邏輯嚟到去思考嘅話，咁嗰個警司即係收咗人錢嗰、那個食宵夜嗰個警司啊，跟住俾人入咗，跟住佢嗰個求情嗰個理由就係話佢多年嚟喺警隊就係服務個社會。咁我官到最後講咩啊？就係話喂大佬你有出糧啊嘛，阿哥，即係你喂你服務咩社會？我想請問你服務乜嘢社會咧？其實想演繹翻嘅就係、是。 好多一啲咁嘅嗰啲，我唔知係咪大部分啦，即係佢哋俾我感覺係好多好多佢哋嘅所謂嘅紀律部隊公務員都會有咁嘅思考邏輯，就會覺得佢哋應該要得到社會，除咗出糧之外啊，佢哋應該要得到社會上面一份尊重嘅、嗯。我真係唔好明白點解我要尊重你。咁佢又話：哇，成日 post 啲片，就話哇抄牌俾人屌老母啊，或者有啲人無理取鬧啊，嗯、即係或者有啲子女啦鬧佢，或者去攻擊佢哋啦。咁好似我咁，我翻工或者你哋翻工，咁、嗯、你會唔會有啲無理取鬧嘅人啊？會唔會有啲無撚嚟頭屌柒你嘅人啊？ 老細咯。 即係大人物啦，除此之外，或者你嘅客啦、老細或者客啦，或者你嘅上司啦、之類啦，屌！哇，我翻工夠俾人屌啦，俾客屌啦。咁如果我翻工俾客屌之後，我係咪應該錄低咗嚇個鬼佬屌嘅嗰啲電話嗰個對話，或者我要draft 嗰個 email post 上網，然之後我就話喂，喺我默香港喺 office 嗰度加盟嘅時候。美國人係咪應該尊重下我呢？或者嗰啲客人係咪應該尊重下我呢？喂，我都係打份工啫，你做咩要屌我啫？你做咩要fuck我啫？唔關我事㗎嘛，大佬啊！我打工，你哋又fuck我，或者你哋又衝擊我，咁你哋咪應該俾翻份尊重我咧？即係所謂嘅尊重，成件事係咪應該咁樣去睇咧？其實我覺得好戇鳩啊！即係個所謂嘅戇鳩係，喂，你要人尊重，你要攞一份尊重，係應該你尊重翻你自己份工，或者你要尊重你自己，就唔係應該要去人哋去尊重你。你點解要其他人去尊重你啫？你要出糧噶嘛？喂，你攞緊幾多錢糧啊？而家你知唔知而家個市面上一般人揾緊幾多錢？一般打工仔，你有冇計過數啊？我 friend 啱啊，佢當裝差十二年啊。post 咗一张嗰、那个强积金啊，你估下几多钱？强积金十二年， 咁多年嚟啊？ 十二年做咗十二年个强积金 total 几皮？ 个 total 系咪？几皮啊？ 啊， 几唔止几皮咁啊？唔止几皮， 十 唔止几皮？ 过到咯， 十个啊？哇！你真系你阿萨特估几多？ 十二年， 哇！你真系太 out day 啦！82万做咗十二年，因为佢冇长俸啊嘛。佢哋冇長俸制㗎啦嘛，新嗰啲。因為點解呢？ 我、哦、你講差佬， 警察。 哦，屌咁我講8万就真係對唔撚住啊！ 係啊，82万 total。咁我儲幾多錢咧？我儲咗十二年，其實我同佢儲嘅錢差唔多嘅啫。就我儲咗十零年啦，都係。一般人啦，正常啊，連埋我蝕嗰啲啊，即係一般我而家。大約有20万唔到咯，連埋蝕嗰啲。 咁攞嚟反萬啦，攞曬。 我都知，如果攞到嘅話，咁但係即係你可以睇下個對比，同埋佢哋喂佢做十年攞緊幾多錢工？攞緊2万几，差唔多3万，仲有屋住，仲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去睇醫生，去政府睇醫生係唔撚使排隊。你試下傷風感冒去公立醫院嗰度排隊，打得聽朝8点未到你啊！佢一行埋去，佢少少感冒，佢睇先啊。佢唔需要排隊㗎，因為佢係公務員啦。 呢個係 benefit 嚟㗎嘛。 係。嗱，我要強調，唔係話我去葡萄佢哋有咁嘅 benefit， 或者去妒忌佢哋㗎。呢個唔關打工嗰啲人士嘅、嗯，做警察嗰啲人係佢出幾多錢糧，或者個制度上面俾幾多嘢佢，係唔關佢哋事嘅。個強積金俾幾多係唔關佢事，佢都係打工啫嘛。我又唔贊成你話喂要衝擊佢啊，或者行過屌佢老母啊，或者成因為佢攞咁多資源。喂，事實上我覺得佢哋攞咁多資源嘅，咁但係同佢哋本身嗰個人係關唔關事？本身嗰份工啊，我覺得係唔撚關事嘅。 其實我覺得咧，簡單啲去講咧，就即係大家分析問題咧，就最簡單係咁嘅。我哋要睇個本質係嘛？即係嗱，我唔講警察係嘛？即係萬九班撚樣都做好撚多糧㗎，你做乜撚嘢？你班萬咪要屌華倫西亞個老母啫？係咪先？一撚樣道理嗱，即係我想講嘅，即係大家嗱。呢度唔係政治平台啦，即係我話覺得咁樣嘅，即係警察呢，即係而家喺呢個制度之下呢，其實基本上就係同人民對立㗎啦嘛，係咪先？咁你有對立嘅時候，咁呢個已經唔係講緊話啊，你要打份工所以我唔屌得你，而係喂大佬呢個係講緊成個社會層面嘅， 係 咪先？正如我哋反萬都係社會層面嘅事嚟 㗎， 系咪先？即系呢个系好简单嘅。咁、我有少少补充嘅、 嗯， 就话说咧7/1嗰日啊，唔系应该6月30号啦。咁、小弟就写咗个 status 就话啊7/1大家反得曼联，冇理由唔反建制嘅、哦，系嘛？其实个 mic 真系好似嘅、哦。咁啊7/1冇理由唔上街啊，咁样讲。咁啊打完呢个 status 之后咧，就有个师兄咧就留言复我话，诶、哎、我都系唔要你件衫啦，咁样讲。咁我嗰个。打咗個突，哦，咁啊算數咯，冇所謂噶、嗯，即係我只係覺得道不同係嘛？ 係 不相为谋，系嘛？我唔系话你反慢，你就一定要啊，即系屌，即系同我哋个政治立场好近，即系真系绝对唔系嘅。即系你反得慢咧，我觉得你已经系一个人嚟噶啦，系嘛？咁啊，慢慢大家即系有个思想上面嘅交流咯，就咁简单。 啱啊，啱啊， 系咪先？阿 Kenny， 你又唔使咁样嬲。 唔系，你俾我弯埋最后两句啫。 OK， 即系要张开眼睛去睇下呢个社会到底发生紧咩事，整个社会发生紧咩事。咁当嗰个制度或者当嗰个社会或者个政府改变咗嘅时候，你哋已经唔再系当年即系好捻勇猛，哇开枪开成，而家系冇贼噶啦，而家智慧型罪犯嘅 有啊，佢哋啲老板咪贼咯， 系 政府咪贼咯，阿爷咪贼咯，全世界最大嘅黑社会乜捻嘢咪共产党咯， 咁佢哋系咩？ 咪曼联咯， 我知啊，佢哋系咩？ 咁佢哋咪帮凶咯， 佢哋只不过系整个建制机器里边嘅一部分啫嘛， 冇错， 咁唔需要再去咩咁。所以真係彎入咗去，即係好慶啊呢單嘢，但係即係其實因為唔止一次係幾次，咁我想插好耐啦，但係、即係我亦都擔心話，喂插完之後話有啲或者有啲朋友係喂做警察覺得唔舒服，喂我覺得打工嘅就唔關你事，你尊重自己尊重你份工就夠啦，唔好似慢狗咁唔撚尊重人又唔尊重自己，乜撚嘢都唔尊重，所有球隊都唔尊重，呢啲咪撚樣咯。 今集講咩好啊咁？ 今集我哋原本係諗住講球迷㗎嘛，你嘅話 係啊，咪就講球迷咯， 所以球迷都要尊重自己。 球迷呢就嗱呢、這個呢其實好耐之前已經講㗎啦，咁我哋規劃緊即係成個節目嘅時候呢、就話啊即係做唔同嘅 topic， 咁今集呢其實就係想講啊各支球隊有啲乜嘢球迷係啦，尤其曼狗有啲乜嘢即係球迷嘅象徵咁樣，即係比較出名嘅，例如宋禮勤又好，或者其他林林沈沈嗰啲戇鳩閪都好。 佢真係我偶像嚟嘅，以前 幾多年前啊？ 都有我諗十零年前啦。 但嗰陣佢都係曼狗嚟㗎喇。 但 你嗰陣未跑慢嘅， 我未得睇波嗰時。 哦，好啲好啲好啲。 但後屘佢彎撚咗，即係除咗佢係曼狗嘅 fans 之外咧，佢又係無線嘅 fans 嚟㗎嘛。咁我坐好撚憎佢，我都憎無線㗎嘛。咁我 喂，我又係喎，佢又憎無線。 正常㗎，我哋坐得低嘅一定係有個共同嘅理念㗎。 類似係咁撚樣啦，所以件 T 陣間先講。咁啊，即係先講下啲球迷先啦。兩位都即係即係我哋事前有準備過下啦。不如咁啦，嗱，單刀直入唔講曼狗先，我不如俾阿 Kenny 你講下車仔有啲乜嘢。系啊，但系一系俾你讲先， 俾你讲先啊，我跟 你利基喎， 系啊，利基啊，冇问题啊， 有咩讲啊？ 利基咧，其实就大家都知啦， 大家都系利基啦，狮子 系啦，但我想俾个机会你讲下啊嘛，你谂下我哋 唔系我哋如果讲利基球迷你话出名定系咩啊？ 出名啦， 出名啊，出名咪阿 James Bond 咯， 系啊 ，James Bond 啦， 系即系有正气，新嗰个 系啊， 即系有正气， 系 咪先啊？阿费爵爷请佢老母叫佢睇佢场波都话：，喂，我个仔应该唔会嚟睇嘅。因为 Big Bang 咧，我个仔咧，我个仔系利记球迷嘅。 系啊，就唔会睇啦。 但个詹士邦好嘢喎，我中意。 系嘛？ 未谂睇之前就詹士邦好拉閪喎，呢个又丑样啦。 而家呢个 OK， 最丑样喎。 打比样，但系其实佢系。 但系佢唔紧要，佢反慢咯，冇问题，咪最靓仔咯。 唔系，即系之余佢个戏系好睇嘅。咁再加埋反埋， 再加上佢之前佢拍詹士邦之前都有好多好戲， 系系好嘅，呢個好嘢嚟嘅，要撐嘅呢個。 係啊，你咁樣幾好笑啊！即係嗰個故事就係咁嘅，我從即係先從詹士邦講嘅，因為詹士邦咧就當其時咧其實唔係就係佢老母啊，其實費爵爺都有同佢講過嘅。 係咩？ 係啦，咁咧就係咩場合咧？就係上年倫敦奧運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當佢表演完之後咧，咁啊坐喺貴賓席咁樣，咁啊老費咧就同佢講就話。老费真系戆鸠啊，所以话你 不嬲 同人倾之前，你唔好以为全世界都撑曼联咁啦，戆鸠啦，唔好以为你请得佢去就会嚟啦，咁你叫人请啊去奥脱福。系嘛？ 脱科啊，大佬，我拖叻啊， 我拖叻。咁啊，佢以为个个都，佢以为个个都会去，佢以为个个都系狗，叫佢。咁佢其实已经拒绝咗一次啊嘛。咁我唔知点解，我怀疑咧条卵样咧，其实就好中意詹士邦嘅。咁所以就好想啊，即系到佢成仙系嘛，即系中意慢狗咁样。咁啊，见到佢老母又同佢老母讲，请佢嚟奥脱福。咁啊，老母都话啦，即系系啦，我个仔唔会嚟噶啦，利物浦球迷嚟嘅咁样讲。咁啊，佢系比较一个出名嘅利物浦球迷。 佢都特，喂，同埋有個特質嘅，利物浦球迷好呆黑嘅。 嗯， 有冇發現？ 我諗除咗曼聯球迷之外，全部都好呆黑。 唔係你發現利物浦即係有機會去到眼飛路咧、，KOP 嗰度真係全世界我諗係一流。 譬如我啱啱喺飛機睇咗一個 即係搭國泰咧， 就係永遠的利物浦啊！我一陣可以講下。 係啊，可以啊。嗱，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樣講。咁我哋會其實成日都會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足球呢樣嘢係嘛，即係。 即係好一個好 universal 嘅東西係咪、嗯、全宇宙都有人睇嘅。咁、嗯、而且尤其即係而家講緊我咁全球化咁國際化嘅情況之下，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即係除咗可能會睇本地足球之外，其實更加會睇可能係英超啊、德甲啊、西甲啊呢啲可能經常會睇嘅。 而家你嚟緊要睇法甲啊，大家。 法甲都可以睇啊，係啦。咁啊，但係 法甲 係啦。咁啊，所以就話其實大家成日都睇好多外國嘅波，外地嘅波啦咁樣講。咁啊，所以咧就會你慢慢久而久之嗰一隊球隊咧，係、嗯、會吸引到唔同嘅球迷嚟支持嘅。咁啊，頭先點解即係先講利物浦呢個例子咧？就係話啦，啊，原來咧有啲人咧就唔係齋睇波，對對都捧曼能 key 嘅，都有曼能 key 嘅。曼能 key 我陣間再講咁樣。咁啊，即係曼能 key 以外咧，咁啊，先從阿詹士邦呢個例子去講咧，就可以話到俾你聽啦。哦，原來佢愛嗰支球隊嘅程度咧，就可以爭埋其他球隊。就爭其他球隊就主要爭曼球啦，係嘛？咁啊，所以其實陣間講落去嗰扎咧，全部都同曼球係有仇嘅，所以就你亦都會睇到咧，其實基本上咧，曼球嘅嗰一堆所謂知名啲嘅球迷咧，就其實就係、是、相對上名氣係弱啲嘅。咁啊，相對上名氣強啲咧，真係唔係講笑，即係齋講英超咧，阿仙奴、車路士、曼城。利物浦嘅球迷咧，嗰、那個 base 係做維拉，哇！即真係 嗰個 base 仲犀利， 係啊，好犀利，好犀利，而且出名嘅人係非常非常之多啊！咁啊，詹士邦呢個例子咧，就話到俾大家聽咧，即係哇，原來我哋反曼咧就唔係好孤單嘅，即係嘛，我哋嗰個 force 係非常之大嘅，係嘛？即係你嗱，即係阿哈薩德，唉、哎，你咁撚想講嘢，你喺英國住過噶嘛，係嘛，聲稱係嘛？你當其時，我真係想問一問咧，即係有冇啲你？知道而我哋又其實未必好清楚，邊啲係比較知名反曼或者係同曼聯有仇嘅一啲球迷啊？ 曼 或者車仔嘅球迷啊？ 車仔球迷冇喎、啊，我唔係咁注重呢啲嘢嘅，反而我係即係點樣啊？我喺即係學校嗰度咧，就見到咧兩班學生咧，利物浦同曼聯咧係打曬交啊咁樣咧，我就會成日見到咯。反而 你嗰陣喺邊度讀書啊？ 唔讲嗰个地方都唔得，系啊， 连个城市都唔讲得， 费事啊，费事开 始， 系嘅， 喺南边北边咁啦 ，West Sussex 嗰个县嘅， OK， 其中一间中学啦吓，喺个即系喺个饭堂嗰度咧，一小息嗰阵时候咧，一见到。打緊波嗰陣時候咧，無論邊邊輸咗咧，第二日就抽噶啦。 哦、okay ， 第二日就抽噶啦，係好準時噶，即係唔會，即係喺嗰個食物部以外嗰個地方咧，初次口角就繼而動武就推撞。 真係有打交嘅。 推撞下會有咯。 咁你講緊個校長或者老師撐邊邊多？ 呢個就係好問題啦。兩邊咧就其實咧，因為咧英國嘅制度咧，如果唔留蚊飯咧，係唔會理嘅。 嗯、 哦， 唔留蚊飯係唔理㗎、嗯、即係普通撞魚啊嗰啲嘢要濕碎啦， 啱嘅， 所以咧 啱嘅， 咪出咗即係會成日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咯。 哦 ，OK， 即係所以盡量揼佢就唔揼個面嘅。 咁邊邊好打啲啊？ 喂，女生都係喎，女生都 打嘅， 女生都講曬粗口咯，哦、即係凡真係碧咸同呢個奧運兩邊咧細仇嚟嘅。 嗯，你有冇冲埋企喺中间叫唔好啊？ 咩啊？ 你有冇冲埋企喺中 间？我唔会啦、啊，我话。 咁你蠢啦 ，Kenny 一定会啦、 啊， 话俾你。 扯衫，唔系扯衫啦，扯衫啦，我哋喺嗰边睇。 咁你有冇帮手扯啊？ 咁冇啦， 细妹、 啊。系啊。 哎呀，嘥！ 你真系嘥捻晒。 嗱，施子雄，你有机会去到，我一定企喺中间。 我都有英国经历，可以阵间讲嘅。咁啊，嗱，即系大概系咁样啦，个情况就系啦。 喂，仲有个曼城嗰个。 有逐個講啊，好搞笑啊！嗱，先講利物浦咧，有啲咩球迷咧？嗱，真係唔係篤數咁篤嘅。嗱，頭先講到有詹士邦啦，另外大家記唔記得有睇過一套戲叫做《救心九十六小時》啊 ？Taken 啊， 有。 你記唔記得嗰個屌你老母好撚神勇嗰個爸爸，嗰個北海佬，嗰個都係利米嚟嘅。咁啊，即係嗱，咁呢個啦，仲有一個咧就嚟死㗎啦。咁啊，曼德拉又係利米嚟。 哦，呢個大 係啦，呢個真係大黑嘅利米嚟。咁我但係我都有陣時都 就嚟大係真係慘。 係我都有諗過啊，佢以前坐監嗰陣點睇波咧？佢點即係佢其實坐監嘅時候就係錯過咗利物浦最撚輝煌同埋曼聯最撚得嘅時間。你啊，正路就係、是、 好似坐監都有得睇嘅， 哦，係咩咁好㗎？ 好似有得看 你南非以前係英都有英國人統治過， 大佬啊，佢話曬都係咩啊名人啦、啊，咁應該比較你試下上大陸坐監， 係 即係買 俾錢咪得咯， 有錢啊，除咗睇波睇 女都幫你揾埋， 女都幫你揾埋啦， 即係一樣啦。 即係咁佢應該冇女嘅，我諗未到咁，因為嗰個都係一個 政治家，我諗佢淨係睇波，一個正直嘅，就唔同 咁啊。即係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啦，咁樣講。咁啊，繼而再落去講一啲好特別嘅，大家可能冇留意過嘅球員啊，有啲咩球員本身係利迷呢？咁啊，唔計踢緊利物浦嗰啲或者踢過嚟嗰啲，例如科拿啊，以前 應該都多 講緊，都係啦。有邊啲咧？好搞笑嘅啦，羅比堅尼啦 ，Bobby Keane 啦，咁仲有幾個好特別嘅。咁有一個咧叫李奧費定南。 哦，呢、這個上一次我哋講過。 係啦，阿費物南咧個撚樣咧，其實係利迷嚟嘅。咁我陣間講佢。仲有一個係邊個咧？蘇斯克查。即又系 佢都系， 系啊，佢都系利迷嚟噶， 娃娃脸喎、 啊，系好捻好笑啊！所以嗱，即嗱，你会睇到一样嘢， 好无奈啊， 系好捻无奈啊！嗱，你会谂一样嘢啊！嗱，假设我哋逆地而处，你系利奥费迪南，你系列斯嘅球员，当其时 系咯， 系啊， 然后尤伟斯唔住列斯嘅球员，咁你列斯嘅球员又系利物浦嘅球迷。咁曼联有三个传统宿敌啊嘛，我讲好多次啦，一个系利物浦，一个系 列斯 一个系保顿啊嘛。哇，呢个捻样真系西捻嚟噶，即系佢可以。即系嗱，佢就真系正宗嘅万能 key 啦，系咪？嗱，为咗所谓嗱，我唔知点解佢要转头曼联做曼狗啊？咁啊，但系你系利物浦嘅球迷，系列斯嘅球员，但系你系可以咁不要脸哦，跑捻到去曼联度踢，跟住你睇佢呢几年嘅转变系点？系嘛？最近讲嗰啲说话系乜捻嘢？ 即系其实佢本身，如果佢系利物浦嘅球迷，佢应该喺阿费尚后边西装嗰度攞火机烧鸠佢噶嘛？ 系啊，正常啊，冇错啊，或者鸠踢咯，拱高咯， 先啱噶。 系啊，应该系不停拱高咯，好似布朗咁咯。 积极噶嘛， 不过布朗帮曼联拱高咯，系咪先？但佢又好捻积极过去，好似哇，佢讲到好爱曼联呢支球队噶。哇，嗱，即系呢啲真系精神分裂嘅。头先你讲到话以你嗰阵读书嘅年代就可能碧咸奥运两派，而家屌你老尾两派咪即系呢两条友屌你咪一鸠样，系嘛？咪又系做过慢狗，咪又乱捻咁嚟，不咸好少少，系嘛？即系同费尚闹翻，不过佢其实心里边都觉得自己系红魔嘅人啫嘛。讲真啦，加利仔嗰个纪念赛啊，踢乜捻嘢啊？费尚仲喺度，你做乜捻嘢？仲要着翻嗰件狗皮啊？系咪先？即系 七小福有一个都冇咗啦， 基利士比。 系啊，都冇。 其实根本就系啫嘛，即系所以佢心里边骨子里都系慢狗。不过呢个题外话，但系即系我就想讲就系话，其实喺呢一堆球迷里边啊，你会睇到啊，可能好多好知名嘅，有啲人系好忠心，忠心到可能系Angelina Jolie、Brad Pitt 点成家都撑利物浦嘅，咁跟住又会争曼联嘅，跟住最经典一啲嘅就可能讲紧詹士邦或者讲紧可能系呢一个嘅曼德拉咁样，即系呢一堆咧，你就会睇到，屌佢哋真系同曼联系有仇嘅，即系同曼联佢基本上是做不到朋友，跟住之後繼而落嚟，仲有啲好搞笑一啲嘅球迷係可以講嘅。咁啊，呢一個車仔啦，車仔大家知唔知有啲咩球迷噶？阿 Kenny， 我就係有一個夠啦， 講啊， 一個 Clinton 夠啦，即係震撼整個世界，大佬 Clinton 夠巴閉啩，克林頓 係啊， 一個已經夠犀利啦。 知唔知點解佢中意車路士啊？ 因為佢都係同阿泰利一樣，都係中意吹簫啦。佢係有共通點㗎，即係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又係好撚出。 佢搞笑到佢將個女個名改 成，或者改咗做， 係啊係啊， 個女都係喺 Stanford 嗰度讀。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係啊。 咁另外仲有我即係 Clinton 之後，我仲有一個好撚巴閉嘅。即係又係有共通點嘅，護士啦， 係 都係中意吹簫嘅， 係 即係都係嗰個， 係喎、 啊，佢哋係好 暗重嚟嘅， 佢哋好有共通嘅，即係都係一樣嘅，都係中意嗰味嘢嘅，咁所以係咯，即係都係一家人啦，我覺得佢哋，因為阿護士就其實同阿舒富真哥好老友嘅， 哦係咩？ 係啊， 我呢個真係唔知喎，呢個真係完全唔知， 一齊睇波嘅都係 嗱跟住繼而講呢，就有啲可能特別啲嘅，就大家知唔知威廉王子係邊支球隊嘅球迷呀？ 威廉我知好似係維拉。 係呀，係維拉㗎，係維拉。所以維拉又好特別嘅。維拉呢，即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喺海外嘅市場裏面呢，其實就未必係一個好大，即係好多球迷支持嘅球隊啦。 但 喺 本土呢， 係啦，但喺本土呢 係 好唔錯㗎喎，係本土好多人係好鍾意維拉㗎喎，所以上年維拉睇到咁閪呢，英國人係好撚驚㗎，好多人都好撚驚 㗎， 尤其應該講吧，尤其就算唔係維拉嘅 fans 呢，都會覺得唉，唔可以冇咗呢隊波係英超嘅。 你一講維拉，我就諗起嗰度咁嘅馬哲達嗰度撚樣呢，一腳射撚爆咗維拉， 仲講啲傷心事，屌你老味真 係。我 當其時喺澳門睇，哇，唔係馬，呢條撚樣邊個嚟？ 邊個嚟？ 边捻攰？ 佢嗰度写得好靓嘅， 讲起伤心 系咧。所以但系嗰场维拉踢得好捻好噶嘛， 所以佢咪放逐咯。所以 放逐咗咯。咁啊，不过 如果讲维拉咧，仲有一个汤汉斯。 哦，系咩？ 系啊，因为当年汤汉斯就去咗嗰边拍戏。 咁啊，繼而就被邀請入場提波，跟住佢就攬咗維拉嘅頸巾，到而家都係維拉嘅球迷嚟 㗎。哦， 唔係，但係美國人就得意啲喎，因為其實美國嚟講嗰個即係足球，你講緊soccer 嗰個文化咧，其實佢哋唔係好深嘅啫嘛。 唔係佢哋唔係好深，但係佢哋好中意利用科學咯， 係嘛？ 係啊，如果咧佢哋好中意用啲數據啊、分析啊去協助佢哋嘅。 所以我覺得如果美國去搞足球，真係好認真去搞足球咧，我覺得佢哋係會即係踢出一番。 唔係佢而家算成功㗎啦，如果你咁講， 即係我覺得佢哋唔會只係去到呢一個 grade 咯。即係 美國嚟講都好多好出名嘅名人係即係睇英超嘅。頭先又 up 到咗幾個啦，你有講湯漢斯啦，係咪？有講安祖尼亞祖尼啦 ，Brad Pitt 女仲多啊， 係啊，仲有好多女啦，係嘛？即係嗱，跟住然後仲有例如邊啲咧？ 咁馬倫戴亞斯啊， 係啦，冇錯啦，係一堆㗎，係啊，係一堆㗎。咁但係 唔知富含定小人先。 咁曼聯有咩啊？ 好毒北咯！ 曼联真系，曼联有边个？我 有谭妹啊， 杰斯仔咯， 谭妹好有 阿迪咯， 谭妹而家升咗 grade 嚟噶， 系嘛？ 因为嗰日 post 咗张相上去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 啊， 你有冇睇过张相？ 冇， 你搵翻嚟睇下啦。 冇啊！ 我啲听众话，咦，咁似观世音嘅？去咗新島啊！而家 唔係 Spice Girl 嗰陣時咪咩咯？五個有之前唔同五隊英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 Victoria 咁樣戇鳩啫嘛！ 屌，佢唔係球迷嘅， 佢溝條仔， 溝仔啊佢， 佢識 你 識傑斯繼而 咩啊？咁係喎，佢令到同費城嗌交，又啱又啱， 佢最大功勞㗎，走呢個碧霞。 咁你又講得啱，不過 開始拍拖嗰陣時候，費城係極度唔中意㗎，係反對㗎。 咩啊？萬千 哇！阿費城真係以為自己係人老豆嚟㗎喎， 係啊， 佢都戇鳩， 即係戇撚鳩㗎喎，係啊，呢單又可以跟住講。 即係個問題係，喂大佬，呢個咩年代咧？即係。愛情呢一樣嘢係自由戀愛㗎嘛，咁你個仔即係你個契仔鍾意佢嘅時候，咁你咪由得佢哋自由發展囉，你做乜嘢。 喂，其實嗰陣時多 佢最後契仔咪變咗契弟囉，係非常心目中。 佢就係咁反，可能就係咁大反對你知鬼仔屌唔撚鍾意俾人束縛㗎嘛。咁屌你一反我好撚鍾意，我好撚鍾意 Victoria， 喂我唔撚得我要走。咁Victoria 又話曼聯好撚曼徹斯特好撚悶啊，冇得 shopping， 咪走囉。 係啊，就係咁啦。曼徹斯特讲曼城啦，一定要曼城。我哋个 promo 系， 即系我哋嗰个 promo 嗰首歌， 哇，正 系边度嚟噶？大家知唔知啊 ？Always 咯， 系啦 ，Always 系入边好搞笑呢支乐队，有分嘅，有曼联嘅球迷，又有曼城嘅球迷。唱嘅时候嗰次演唱会就系咩事咧？就 系睇嘅，我 YouTube 有睇。 系啦系啦，就系咩事咧？就系吉他手同主音两个，基本上就。即係一左一右咁樣，咁就叫全場一齊唱 Who the fuck am I？ 另外嗰個呆撚咗，咁你都睇到就係其實幾撚多人爭，即係你諗下撐呢支樂隊，但其實又爭曼聯嘅又係同時存在，係好撚搞笑。嗱，所以又去到最後講翻嗱，你哋扯撚完咗，曼聯有咩球迷咧？ 曼聯我嗰個冇 check 過，但係啲都係閪嘅咧，球迷我相信都係。 係啊，係好撚閪噶，有阿保特咯。 好多要踢曼聯添， 好多要踢曼聯啊嘛， 佢係要踢啊嘛， 我係要踢 個飛人啊嘛，相對上比較係知名嘅，佢係即係香港人嚟講，佢係比較即係受香港人熟悉㗎啦，咁樣啦。咁繼而仲有邊啲咧？咁咧你就會去諗啦。咦？你睇翻個 list， 全部入邊咧都係相對上年輕一啲嘅，係啦。咁我就會去諗一個問題啦。咦？即係原來佢咧嗰個比較上係知名嘅。球迷咧， 後生少少嘅， 係後生少少嘅，亦都相對上 本身個節目個理論差唔多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一脈相承 啦，因為 即係佢係都係近呢堆先出現嘅。咁啊，亦都有啲乜嘢係好搞笑嘅咧？曼聯嘅球迷咧，大部分都萬能 key 嚟嘅。有一個咧，就我諗利物浦球迷會好記得，有個撚樣中國佬嚟嘅，打桌球嘅， 係 哦。 丁俊晖，我撚樣咧，零六年嘅時候咧，阿屌丁咧就著住件呢一個嘅利物浦波衫，咁跟住繼而咧之後咧，佢就話佢係利物浦球迷啦。咁去到賓尼迪斯走咗利物浦得幾年之後，佢2010年，即係2010年嘅時候咧，咁佢就著住咗件 狗皮， 就喺呢一個嘅曼聯嘅訓練場嗰度咧，就參觀啊影相，然後就話其實佢係曼聯球迷嚟嘅咁樣。喂，其實真係好搞笑嘅，真係一個特質嚟嘅，即係你上次知名嘅球迷，下次討論區啲撚樣，嗰啲麻麻友講緊撚樣，我係講麻麻啊，即係我哋都係上討論區嘅撚樣。OK， 即係大部分都係咁嘅，萬能 key。OK， 唔輸得。 系啊系啊， 转咗会之后就话自己撑呢支球队撑咗好捻多年。是即是好搞笑，呢个系呢、這个呢、這个系真系真嘅、哦。你屌佢咧，佢就会话我撑咗好多年啦，几时开始睇啦？但系噏唔出，即系一啲正确嘅， 噏唔 捻到历史啦。咁然后就会话，其实我撑咗好捻耐噶啦。咁样，唔系你丁俊晖呢啲咪咁咯，保特呢啲捻样咪就 系 咁咯。即系 咪你咪出过一题条题目就系、是、费格逊攞英超冠军之前，我个教练系边个？冇人答到啦。 系咪就系同一个原理啫嘛？ 答到嘅，查一查维基啦。 系啊，咪有阿波追呢咪话查维基咯。哎呀，我都要 Ricky 先知啊，咁样样嗰啲。咁你即系唔知咯？你知细捻查 Ricky 咩扑街？系咪先？即系呢啲又系戆捻沟嘅。即系所以你睇呢堆咧，所谓即系知名球迷，你会睇到嗱。你谂下，有曼联嘅球迷有冇人攞个金像奖？托可斯攞过啦，系嘛？曼联嘅球迷有冇人攞个诺贝尔和平奖？ 曼德拉， 我车路士攞过咯，攞过最佳女主角噶。 边个啊？ 查理斯花朗。 哇、啊，系咩？佢车路士球迷嚟噶？ 佢车路士球迷。 系啊，咁曼联球迷有咩咧？哇，我真系谂极啦，咪真系好辛苦，你明唔明白？即系你话真系知名嘅曼联球迷，香港人最熟悉第一个啦。李克勤咯， 宋礼 勤，宋礼勤咯，系嘛？跟住其他嗰啲都系 claim 自己系啫嘛。喂，其实宋礼勤真系球迷嚟嘅，我都相信，系嘛？即系，但系你会睇到咯，喂，层次系有好大嘅分别嘅。咁啊，嗱，即系呢一 part 讲完一堆咁嘅资料之后咧、我有一个好特别嘅东西想同大家分享啊！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反慢呢个节目呢、 yeah. 如果假设、当年上帝呢唔係因为呢、這个即係巴别塔令到全宇宙呢都有唔同方言如果有共同语言嘅话呢我怀疑呢个节目呢係可以普及全世界係咪即係好似件 T 咁样上至德文下至法文西班牙文英文乜撚嘢即係总之呢、這个节目一定係大受欢迎嘅点解呢汤汉斯会听系咪？即系查理斯巴朗会听， 冇错， 系咪先 ？Clinton 都听 ，Clinton 都会听，系咪先？嗱，真系噶，真系唔系讲笑噶。即系嗱，点解咁讲咧？大家各位巴打，我觉得大家系可以，仲有斯打啦，大家系可以， 系咪真系有斯打噶？ 有， 正啊 ！OK， 阿 Kim 唔系啊？ 阿 Kim 公主唔系啊？ 系， 系咪？仲有我哋其他讨论区有斯打嘅，喂，即系大家真系可以系。以前咧就俾人恰到好犀利，我哋 系 嘛，以后真系我觉得大家咧 团结起嚟， 系真系团结起嚟。话俾你听咧，争曼联嘅球迷人数唔单止多啊，而且知名添啊，系咪先？即系你谂下，即系人系咁噶嘛？即系你觉得系得我一个力量，好似唔系好得咁样讲，咁你就算出去达到话，哇，狮子啊、淡啊、Kenny 啊，乜捻嘢都好，哇，佢哋反曼，冇人会理噶嘛。但系你再谂下嗰啲。曼联球迷好捻现实嘅，喂，就嚟死个曼德拉反曼嘅 ，Brad Pitt 反曼嘅，查理斯法朗反曼嘅，Clinton 反曼嘅，即系嗱，你谂下呢个系一个乜嘢故事咧？同埋我要引证一样嘢就系、是，唔中意曼联嘅球迷或者去到反曼嗰个程度嘅球迷咧，大部分咧，即系即系应该咁讲，大部分只要唔系曼联球迷，我有 99.9% 肯定。佢哋係好憎曼聯， 係正 常。就算佢噏唔到呢一刻問你反唔反曼，其實佢翻屋企諗一諗都會知道啊。其實我真係好憎曼聯，所以咧，即係呢一個 story 咧，即係呢一個咁嘅題材咧，就係、是、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喺呢個宇宙入邊，唔單止反曼嘅人多，有反曼基因嘅人都多，更重要就係反得曼嘅人咧，都係有質素有 quality 嘅。OK， 絕對認同啊！ 真係㗎，嗱，真係㗎，嗱，你計下頭先嗰堆人，即係。有边两个唔系伟人啊？系咪先？你有边一个人可以夠胆喺白宫嘅圆桌台嗰度俾人含卵？ 咁啊系， 系咪先？ 呢下劲， 系咪先？你有边一个卵样可以自己开演唱会嘅时候不顾号称全球最多球迷嘅曼联面前唱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伟大， 呢啲咪伟大啊？系咪伟人先？ 系。 你攞唔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啊？费格逊你咁卵劲，退休呢个有线都帮你播直播，系嘛？攞唔攞金像奖啊？得你啲咁嘅，你啲球迷劲卵过巴塞嗰啲啦，梗系攞到金 佢哋嘅球员系攞 到球员系球员系啊，球员攞到金像奖啦，系嘛？但系你咁比落去，屌你谂乜层次有分别噶嘛？三十分钟啦，系咪啊？好啊，下次翻嚟再讲。 各位斯打，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欲火街头》。 即系一入到去已经攞住红酒着住件嗰啲白色浴袍，若隐若现嗰七寸就揈揈下咁样啦。 你最想发生嘅 3P 场景系点嘅咧？ 两女一男或者两男一女我都 OK 嘅，系啊。我不如我自己，我本身性取向我系有少少 bisexual。 我讲下我啲 3P 经验啦，都有嘅。咁其实 咦哇，有料爆啦！ 有啲人真系中意睇，我试过有条仔就系话佢好想揾一条靓仔同我搞，咁因为佢系好，即系佢话佢睇到我俾人搞，佢会 兴奋。名义上我系离得快过男仔，所以我系真系系坚幸福，我都系觉得好感动。 好幸福，好羡慕啊！ 话说小妹搞完之后咧，啲男士都问我：诶、欸，我搞得你开唔开心啊？ 哎呀，好很烦啊！我觉得 你舒服啊！ 对于爱呢样嘢咧，即系会唔会觉得系你同时可以中意两个嘅？ 可以。 但系我想出去揾，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你。咁你觉得点？佢完全接受咯。咁后嚟就会想觉得啊，呢种爱仲几高尚添。 一集去讲身体语言，男女之间身体语言点样攻破对方啊？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可以睇到对方系咪真系 即系假。Okay. 我是当归， 我是阿西， 我是阿饼。